咁如果从呢个因果呢方面嚟讲咧，咁有钱嘅人家，佢畜生一定咧系常行布施，或者咧系帮助嗰啲鳏寡孤独、贫而无告嘅人。由于佢呢个布施心大，佢呢个布施心好，咁佢呢个福德增加，所以今生呢佢就係般般就如意呀，样样都现成。所谓如是你因係感如是个果啦。咁贫穷嘅人呢，咁多部分嚟讲呢，佢啲畜生就肯定呢佢唔肯布施。所谓佛一无以利天下，佢都唔肯做嘅。係属于呢呢个守财路啊。咁因此呢佢畜生係种下呢种嘅贫穷之因。咁今世呢佢就受到呢个贫穷嘅苦报啦。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因果嘅道理呢，在呢个佛教里面好多个法会啦，好似讲经法会啊，或者拜忏嘅法会啊，或者做其他种种嘅法会。咁有好多人共僧共斋，就或者啦吓，生果结缘，或者咧佢买几斤糖啊，断根咁剩翻嚟，每一个人派几粒糖都系结缘。咁啊，期望咧积下一种个福因，积下一种嘅善因，随各人嘅能力去做啊，期望呢种善因种落去。咁啊，生生世世咧就唔好受呢个贫穷之苦啦。嗱，咁啊，佛在世嘅时候啊，咁啊有一位尊者，佢个名咧叫做迦旃延。咁啊，有一次咧，佢外边托钵，咁啊到化食嘅时间咧，佢就去外边咧系化食咯。咁行到半路呢，佢哋遇到一个人啊，咁一路行一路啼啼哭哭，一路行就一路喊啊。咁迦旃延尊者系一个出家人，咁总系有一种咧慈悲心啦。咁睇我哭得咁凄凉，咁喊得咁辛苦啊，咁同佢迎头啊，同佢碰头。大家面对面咁行去啊，佢就问佢咯，佢话你有咩困难？咁啊，点解你哭得咁凄凉？咁你喊得啊咁悲哀咧？咁你有咩困难？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如果你话俾我听啊，我力量能做得到噶，咁我哋出家人应该要帮啊。咁当时呢个人讲啊，佢话大师啊，佢话你都冇乜人话帮我。咁啊，迦旃延讲啊，点解呢？你又点知我冇办法帮你呢？佢话你系出家人，系托钵，系化食，每日准时去外边托钵啦，都系靠呢个施主去供养你，当然你就唔会有多余啦。佢话我所以痛苦，我所以啼啼哭哭，我所以自己怨恨自己啊，就是、因为我太穷。佢话我唔单穷啊，我去同你做工，咁啊所做到嘅地方咧，都系遇到嗰啲尖酸刻薄嘅主人，做完工啊。都唔得到多一餐嚟食，咁啊，所以我咁贫，我咁穷，我咁痛苦啊！当然我自己怨命啊！咁啊，试问上， 咁你大师啊，有乜办法帮我呢？咁加之言尊者话，我可以帮你，好容易嘅。我点样帮你呢？佢话我帮你呢，买咗呢个穷，佢话你就可以将呢个贫穷呢卖出去，永远卖断佢。我就帮你买咗佢。当时呢个女子讲个大师啊，佢话你有冇讲错真系？佢话第二样嘢就有人买啫。佢话呢个贫穷系最痛苦嘅事啊，人哋掉都掉唔切啦。佢话边处有人仲会买啊？咁啊，既然冇人买啦，你想掉都掉唔甩喎。咁啊，加之言尊者讲啊，佢话有办法，只要你肯听我话去做咧，就得噶啦。佢话嗱，我家就系颈寒，我家就欠水啊，系欠嗰啲真水。佢话嗱，你将我呢个钵，咁啊去到呢个河边咧，咁啊洗干净佢，你就装满一钵水。你诚诚恳恳啊，咁你就供养我咧，咁我为你祝福，去还你个贫穷啊，你由今生起从此买断，你生生世世啊就唔会再穷。啊，咁啊呢个你先谂啊，咁有着数喎，咁啊一定系照办啦，咁啊攞咗呢个加尖尊者啊。咁啊，呢个钵去到侧边啊，呢、这个河边嚟咧，拳拳成成咁就洗干净呢个钵啦。咁啊之后咧，好恭敬咁啊装一钵水，咁啊就送到加尖而尊者嘅面前，咁啊供养啊系加尖而尊者。咁啊加尖接咗佢啲钵水之后咧，佢哋饮啦。咁啊，饮完之后佢就为佢祝福啊！佢话所谓布施者，特必获其利益啊！佢话若为乐，故施佢啊后必就得安乐啊！咁啊，为佢祝福咧，咁啊，佢从今以后真系啊，尽此一生呢、这个贫穷都买断啦，以后生生世世咧。都生咗呢个大富之家，咁所以贫穷咧可以买，我哋点样买呢？唯一办法，你就要布施，你就要结缘。嗱，咁啊有财力，你可以用财去布施啊。咁啊，即使你冇财啦，咁我哋又点样布施呢？你亦都可以用个力量去布施啊。或者可以用个嘴咧去布施，嗱，例如人嘅拜佛，或者咧系印经，或者咧系诵经，或者咧系拜忏，或者咧系结缘。你唔单话唔好破坏啊，你每一种咧你都赞叹，念经系最好，结缘布施系最好。我哋拜忏系最好，信法系最好。凡系呢啲咁嘅咧，你都只有赞叹一个好啊！你完全冇呢个破坏之心，乃系赞叹一个成全咧人家哋嘅道心。咁啊，亦都系求福啊！嗱，咁啊，如果有财，我哋用财布施咧，就系、是、最直接啦。咁啊，都系属于一种咧，系卖脱呢个贫穷痛苦一种呢个好办法。嗱，咁啊，佛在世嘅时候有一组法会啊，每年一次啊，叫做燃灯供佛。咁啊，有人咧，咁啊，呢个燃灯供佛嘅法会到咯，咁啊，全城上下人等啊，咁啊，集合在一个地方。咁啊，有钱人家或者用金嘅碗啊，或者用钻石嘅碗啊， 或者用呢个琉璃宝个碗啊，咁啊，总之有咁名贵就得咁名贵啊，有咁好就攞咁好啊，装满一钵油，咁啊燃呢个油灯啦，供养佛。咁啊，一般嘅咧都系用一般个碗啊，或者盘啊，或者钵啊，咁啊装满油啦供佛。咁啊，当时有个贫婆啊。即是话乞食的阿婆，咁啊佢明白呢个因果，佢亦都好知得自己今生贫亡，都系由于俗身啊冇布施冇结缘而得咯。咁佢虽然明白，佢亦都好想布施，卖断自己个贫亡，可惜系一个乞食的阿婆。必是有多余的钱呢，亦都可以讲每日所乞的都未必够食，未必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当然就谈不上啊所谓的布施了、哦。但是他想下这个法会就难在、哦、一年只有得一次。过了这一次又要等一年。咁啊，自己又冇咁长命咧，等唔等得到下一次咧，系一个问题。所以佢就立实心肠，呢次一定咧要燃灯供佛。咁啊，边次有钱买油咧？咁佢就立定一个志愿，在呢几日期间乞到嗰啲钱咧，佢宁愿抵肚饿唔食，佢都要买啲油咧去燃灯供佛。咁啊，果然呢几日咧，咁啊唔多唔少，佢乞到多少咯、哦？佢哋真系自己抵肚饿都好啦，佢就买啲油啊。咁啊，当然呢个烂钵头就唔系好嘢啦，佢洗干净自己呢个乞食个钵头，咁啊将嗰啲油咧，唔论多少啊，放响呢个钵头里边咧，就去燃灯供佛。咁个去到呢个道场，所有燃灯供佛嗰啲碗啊。即使唔系宝贝啦，咁啊只只都系完完整整好嘅，唯有自己呢只啦，咁啊又旧又老土啊，咁啊佢就唔好意思话摆正中间，佢哋有咁边就摆得咁边啦。咁佢摆好之后咧，佢就跪喺度啊，咁啊诚恳咁咧向住佛前就忏悔啊。他说弟子某某因为俗生没有结缘，所以今生呢就感到贫穷痛苦啊。他说呢，愿我今日我咪以这个善心，虽然是油呢就是少少，那么求菩萨慈悲啊，愿我以此少少的善心，咁啊，洗脱自己个贫穷，不得已啊！我话我亦都发愿，愿所有世上同我咁贫苦嘅人，同我咁艰难嘅人，佢话我都愿佢哋人人呢洗脱呢个贫穷，人人都得到呢系安居乐业。咁佢发呢个心呢？就发得好大喎，咁佢发咗完之后呢佢就离开啦。咁由于呢个防火嘅关系呀，咁日头就燃灯供佛呢，晚上入黑呢，咁就有要吹熄佢，恐防呢有火灾。咁呢个责任落在边个人嘅身上呢？就落在呢个木建连尊者的身上。咁啊，嗰晚入黑啦，咁啊，木建连尊者就循例啊，要将所有燃灯嗰啲钵咧，将嗰啲灯都冚唪唥整熄。嗱，咁啊，一行一行，一碗一碗嘅油灯啊，佢通通都整熄晒啦。唯有啊， 咁去到呢个贫婆啊，咁所发心供佛啊，燃灯嚟供佛嗰一钵油嘅地方咧，咁油唔系好多，就好少嘅啫。咁木建连尊者咧，点样吹佢都吹佢唔成。嗱，咁佛弟子中啊，木建连就系属于神通第一嘅。咁木建连尊者咧，又用神通啊，运用佢嘅神力，咁点样佢吹呢一个钵嗰啲油灯咧，都吹佢唔熄。咁当时咧，咁木建连尊者都觉得奇怪啊，点解会咁呢？佢就唔明啊。咁因此咧，佢就系问法。咁佛同佢讲啊，咁木建连，佢话呢一个贫婆，呢一盏油灯，点解你吹佢唔熄？佢话你要知道啊，你自己本身嘅神通咧，系呢个小乘嘅境界。佢话你知唔知道呢个贫婆燃灯供佛之后，佢所发嘅心愿啊几大？佢发愿唔单话愿自己从今以后洗脱贫穷，佢亦都愿一切众生同佢一样咁艰难嘅人啊，从今以后咧亦都洗脱呢个贫穷。咁佢所发呢一点心咧，系大菩萨嘅心肠，系呢个慈悲嘅心肠啊。所发呢一点嘅善心，就唔系你一般小乘人咧嗰种嘅善心啊。当然就唔系你小乘人嗰啲咁嘅神通力量，可以将呢一杯油灯咧系吹熄啦。咁目前先至知道，原来系咁嘅情形。咁呢个故事都表示咧，我哋啊，如果真系欲想咁啊，洗除呢个生生世世嘅贫苦，唔会发出啊所谓怨天尤人咁多嘅说话。我哋今生今世咧，就要尽量要多收啲福。收福嘅方法就系要布施，就系要结缘，多又好，少也好，我哋都随分随力，咁啊多多啦去结缘，多多啦去布施，有力量用力量去做，冇力量凡系人哋布施，你都赞叹；人哋结缘，你都生个欢喜心。如果人哋煮好斋啦，要开饭啦，你虽然冇份供种啊，你冇份出钱啊，你可以帮人哋装饭，你可以睇见佢哋装好一碟一碟嗰啲斋啊，你就可以拎出嚟咧一份一份派俾大家食。呢啲亦都系结缘，呢啲都系成就功德啊，亦都可以洗脱啦呢个贫穷嘅痛苦啦。所以贫苦多怨。如果呢个人贫穷痛苦咧，佢就发出好多啊嗰啲怨天怨人嘅说话，故话顽劫就恶缘啊。嗱，咁啊，佢自己如果能够认命嘅，我知得自己贫穷，梗系畜生咧，系冇收到啦，所以佢就唔多讲啦，只有接受咯。嗱，但系有一类人咧，佢唔明白呢个因果。总系睇见点解人咁好，我咁差呢？人哋咁富有，样样现成，我想食一餐饱饱地嘅都冇机会。咁佢嗰啲所谓怨天怨人嘅说话讲得太多啦。嗱，咁对方听到咧，当然对佢就冇好感啦。咁你要穷，你自己知道点解穷。你自己冇收到，你就只有接受， 你仲发出咁多嗰啲怨天怨人嘅说话，做乜咧？咁就变成咧，佢啲话讲得多，佢啲怨恨发得多，对方听到咧，对佢就冇咩好感，仲反为对佢咧有呢个恶感添啦。所以咁啊，佢就横跌，即系唔应当跌嘅。嗱，咁啊，如果你唔听咁多，自己知道自己贫穷，由于畜生冇结缘，冇收到福啦，所以今生咪贫穷咯。嗱，咁啊，如果想唔贫穷，就好地出钱又好，出力又好，我就多结啲善缘，咁咪得啦。嗱，如果佢能够咁样谂嘅咧，可谓心安理得，佢就唔会有咁多咧嗰啲怨天怨地怨人啊，怨恨嘅说话，咁啊对方亦都听唔到佢呢啲怨言，咁啊对佢就唔会有恶感啊，反而对佢同情，就唔会横结恶缘。咁啊由于贫苦多怨，怨恨多。怨嘅说话就讲得多，咁就变咗咧，同对方啊，俾人听到对佢唔满意啊，咁啊变咗横结呢个恶缘咯。佢话菩萨布施就等年冤亲啦，咁啊呢个第六国支咧，既然称为叫做布施就平等国，咁我哋行菩萨都好正事。如果遇到呢个贫苦多怨嘅人，我哋行菩萨道者咧，就系要对佢多多嘅布施，就要对佢多多呢个帮助。所以话菩萨嘅布施啊，行布施应该系属于咧系菩萨道。嗱，布施我哋通常讲咧就系有三种。第一就是财布施，就是自己有力量，咁啊每日所需所用的，用完都仲有钱剩啊，咁啊呢当然是佢收嚟个福，但佢亦都明白福虽然是有，但是如果一味享用，你唔再求翻啲福，积翻啲福呢，咁咪用完就冇㗎啦。所以佢明白呢种道理呢，佢就再再处处都係用呢个财布施，无论大财小财，总之有㗎，不管多少，佢都尽量呢係拎去布施呀。咁呢种呢叫做财布施。嗱，咁啊，财布施就好似乜咧？我哋乡下咧就唔系用水喉水噶，乡下就用嗰啲井水啊，相信好多人都用过啊。呢个井咧可能十尺深，可能就二十尺深。咁啊，呢一条村既然咧开村啦，咁啊，首先要有水啊。如果冇水啦，呢条村嘅人点样可以维持啊佢嘅生命呢？咁啊，所以佢哋作井啊，就取水，就睇个边个地方有呢个水眼，佢就挖啦。咁啊，挖咗可能十尺，可能十五尺有水啦。咁佢哋将个建筑得好好地，咁啊呢个水眼咧就不停啊有水出，落雨又系保持咁多水。就算唔落雨天寒啦，佢亦都有咁多水噶。呢条村一千个人，佢又系有咁多水，即使系一至八人嘅啫，佢又系有咁多水啊。总之你用佢又有咁多，你唔用咧，佢又保存咁多。我哋布施都系一样，我哋布施又好似井里边嘅水。井里面的水你怎样用，整条村的人朝朝起身，那么个个洗完面跟着要煮饭煮早餐的，那么当然是他担水去井那里， 成条村的人家家户都去担水，但是那些水都从来不会说干的，都很少说听到这个井的水呢吸下吸下就吸到干的，吸的都是人多。我们布施的功德呢都是一样啊。那如果以这个财物去布施，我们这一点的善心种了下去，在这个福田里面啊，不单是一生受福啊，那是多生多世受福。那么可见这个布施的福是大，是不可思议啊，用之不尽，是取之不如。就好像这个井里面的水啦，你日日成村的人去吸水啊，它都是有那么多水，不会被你吸晒。同样的道理啊，那么它的财布施就好像。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法来的布施。法呢就当然讲佛法啦。那么用佛法来的布施，就比这个财物布施呢好得多啦。财物布施，就算即使对方有需要，你也只不过呢帮助他解决这个生活上的所需，你不可以令他这个法身呢是清净。我们如果用法来的布施啊，但是听经的人不论几多啦，我们人多人少都是一样，只要啊这一次讲经有一个两个，当然越多就越好啦，不论几多个人啊，他听了之后他能够发心信佛，或者发心呢去逐经，或者发心呢去食素啊，咁啊呢啲都系完全呢由呢个说法嘅人，咁啊讲出呢个法嘅道理，使到对方呢系信受，因此呢发心啊，成就佢呢个法身嘅慧命，使佢有解脱生死嘅机会。咁所以法布施嘅功德呢，就係比呀呢个财布施嘅功德来得大。因为财布施嘅功德只能利益眼前，法布施嘅功德呢可以令佢生生世世呀从此得解脱。咁但呢次有个问题，有啲人话如果你係法师，咁就可以讲经说法，以呢个法嚟到布施啦。佢话但系我系一般人，我又唔懂佛法啦，咁又点样可以讲法？既然唔可以讲法啦，我又点可以用法嚟到布施咧？嗱，其实咧呢个系表面嚟睇嘅啫，应该每一个人咧都可以用法布施的，因为你会讲经说法固然是更好啦。即使你不会讲经说法，你是一个信佛，例如你平时或者只是懂得念观音菩萨，其他什么你都不懂了，但是由于你念观音菩萨念得好啊，念观音菩萨念得有感应，得到菩萨的慈悲化度，或者得到菩萨的摩顶为你受记，或者得到菩萨现身去指点自己，那这都是念观音菩萨得到的好处。那么你遇到这个有缘的，你就为他的解释讲下观世音菩萨的好处，讲下念观音菩萨的功德。如果你跟他有缘，他肯听你的教导，是接受你那种的见解，那 佢亦都从此跟你一样啊，去念观音菩萨，得到利益啊。佢日后念观音菩萨，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咧，都系由于你啊劝佢，系由于你解释观世音菩萨嘅好处，而佢得以接受。咁啊，呢份功德啊，都系从你嗰处来，咁啊，亦都可以啦，称为佢就法布施啊。嗱，咁啊，以此类推咧，咁啊，你觉得咧布施结缘好，咁你遇到呢个有缘嘅人啦，咁你劝人家嚟布施，咁啊，亦都系属于啦法布施啊。或者你做某一部机，拜某一部刹，你得到嘅咧好处，你遇到呢个有缘，你亦劝佢做呢一部机，或者劝佢收呢一部刹啊，咁啊佢听你话去做咧，亦得到好处，呢种好处系由你嗰处来，咁亦都系叫做法布施啦。嗱，咁我哋明白呢种道理之后咧，咁我哋大家都信佛，可以在在处处遇到呢个有缘嘅，你就劝人家念佛，劝人家哋布施，劝人家哋拜忏，都系属于呢一件功德事。咁啊，第三咧就叫做无畏施啊。啊，咁啊，一个就无畏施啦。即是说呢，用这个无所怖畏之心呢来到呢去布施。今天例如咁有一种人，佢发生了困难，无论乜嘢个困难，咁佢个心都好惊，唔知道呢一件事情可唔可以化解呢，咁我要做呢一件事啊，咁咪有冇辦法得到逐得圆满呢，咁佢呢个心呢好驚，唔知点样。咁但係结果呢，你帮助佢，等佢解决咗呢个困难，令到佢呢个心呢本来係有所怖畏，而成为呢係无所怖畏。咁呢种呢都是叫做无畏施啊。那么例如我们放心，当然这个街市里面或者批发的地方，日日都这么多畜生，例如海鲜啊，或者天上飞的那些雀仔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没有那么大的财力买得晒。就算你今日买得晒，仲有听日，仲有后日啦，咁啊等于话咧，世界上啊冇一个人可以日日咧将嗰啲街市里边所卖嘅畜生啊买晒嚟嘅放生，我哋都系随份随力啦，随我哋嘅能力，我哋呢次有100蚊，咁啊我哋放生系100蚊。嗱，咁啊呢100蚊咧，无论买得几多只，或者唔论买得几多条鱼，咁啊我哋所买呢啲嘅鱼啊嘅雀仔咧，佢应该未曾俾人买以前，佢自己都知得咧，总有一日俾人家哋劏，俾人家哋杀，俾人家哋嘅拆。皮剥骨啦，佢应该就好部位。咁如果我哋买咗佢放生，咁佢哋应该咧就无所部位啦。我哋能买得几多，咁睇完啦，睇个买到边一部分，我哋就放边一部分啦，令嗰一部分嘅畜生咧，在呢个死亡嘅边缘。将佢咧拉翻出来，放咗佢，等佢免离啊呢、这个剥 皮擦骨嗰种嘅痛苦，免除咗个俾人斩、俾人剁嗰种嘅凄惨啊！嗱，咁啊呢啲咧就系、是、叫做无畏师啦。嗱，咁啊三种师之中，当然咧最好就系以法布施，能够令个生生世世啊种下呢个佛法嘅善根，日后呢以此佛法嘅善根可以令佢呢係解决，令佢免离呢个生死嘅痛苦。咁所以菩萨六道法中係布施行善，乃至到四施法，所谓布施、爱语、利行，同时啊用呢四种方法嘅接受众生去度众生，咁啊亦都系啦，布施在先啦。咁啊，可见行大乘个菩萨法咧，布施一法系好重要。咁啊，所以咧，菩萨如果行菩萨道，你首先就系要布施啦。佢话菩萨布施，就是等念就是冤亲，冤就是冤家同自己作对的，或者自己不喜欢见到他的，当然是有冤啦。亲呢，咁从字面讲就是自己的亲戚啦，或者自己的眷属啦，所谓父母啊、夫妻啊、叔伯啊、兄弟啊、姊妹啊，咁呢啲都系至亲啊，或者其他嗰啲亲戚啦。嗱，如果普通讲咧，呢、這个亲字啊，亦都可以话系同自己有关联嘅，亦都包括朋友，常常都有来往嘅，咁都系叫做亲啦。与自己咧系相要好嘅，系自己嘅朋友。嗱，咁而就话等念咧，我哋菩萨行布施嘅时候啊，就唔应该啊呢啲咧同我好朋友，我就拣几件好啲嘅俾佢，或者咧装啊大碟啲俾佢，唔应该。嗱，咁啊，如果呢个同我唔对嘅咧，你又俾少啲佢，或者忽埋嗰啲咧，普普通通嘅饭就忽多啲。送啊，俾少啲，咁啊唔应该咧有呢啲咁嘅分别，因为我哋嘅心咧一有分别就有彼此，有彼此就有人我，有人我哋有是非，一有是非人我彼此啊，咁啊呢个念头就唔正啊，就违背咗啊呢个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呢、这个慈悲嘅观念，咁所以我哋菩萨啦，行菩萨道布施之时，我哋要平等念呢个冤亲，对于自己人，我哋系咁俾佢；对于同自己唔高兴嘅人，我哋亦都咧系咁样咧俾佢，因为菩萨界里边讲啊。佢话一切男子都系我个父亲，一切女子都系我个母亲啦。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而受生，故六道众生都皆是我父母。只不过咧，我哋有隔胎之谜就唔知得。其实咧，我哋喺街上见到噶。无论佢系白种、黑种、黄种乜嘢种啦，说不定我哋所碰到嘅人、所打招呼嘅人啦，我哋宿生啦，都系同佢有呢个亲属嘅关系啊，同佢咧有呢个亲戚嘅关系。我哋如果时咁样作伴啦，仲边是有冤家，而共咧系亲人咧？所以菩萨布施之时，要等念冤亲，要平等咧嘅布施。我话等念就冤亲咯。 就不念得救恶，救恶呢就是救使呢怀到有一种恶，就等于某一个人，咁啊救使佢得罪我，或者某一个人救使佢害过我，或者某一个人救使得佢睇小过我，咁啊我哋应该就对呢种人呢咁咪有呢个恶意啦，因为佢睇我唔起，因为佢得罪咗我，因为佢唔关照我，所以同佢有一种恶行喺度。咁如果我哋菩萨行布施之时呢，我哋对于救使对自己曾经呢唔友善嘅人，曾经对自己呀发生个好深嘅意见嘅人，即係等于话自己唔鍾意见佢呀，我哋今日行布施嘅时候呢，我哋都唔好念旧使嘅恶，我哋都当佢係善知识咁，当佢係我哋自己嘅同参师友咁嚟对待佢，係平等呢嚟到布施俾佢，财布施亦係布施俾佢，以法布施亦布施俾佢，无畏布施呀我哋同样俾佢。所以我不念旧恶呀，佢就不憎就恶人，恶人呢就所谓呢凶夹狼嘅，大声夹恶嘅嗰种就叫做恶人啦。咁通常我哋一个人呢，如果遇到呢啲又凶又狼又大声又恶嘅人呢，咁我哋呢唔单话怕咗佢呀，简直呢就对佢呢有咗成见，肯定就唔会鍾意佢㗎啦。咁我哋行布施嘅阵时呢，我哋为着要等念冤亲，我哋对于呢啲大声夹恶嘅人啊，对于呢啲坏蛋嘅人啊，我哋唔好厌恶佢，唔好憎佢，同样呢係布施俾佢，同佢结缘。咁希望呢一种嘅善心，呢一种嘅善念啊，嚟到打动对方，使到佢对自己呢唔好再生一种嘅冤恨，使佢能够回咗呢个恶心啊，而向呢个善心，先就可以达到呢我哋行菩萨道布施平等呢种嘅道理，以共呢系失行。所以呢个第五觉之主要就系要我哋明白生死轮回，因为冇智慧。